身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唔该晒 B 哥。哇，今日咧就比较系啲近排嘅最精神嘅一日啦。因为头 B 哥嚟噶把声， 系啊，你唔知啊？你而家先知啊？ 真系唔知。 你玩我？ 我以为你嚟噶。 黐线！喂，多谢阿 Chris 先。 Hello，Chris 又喺度。 大家好，我系 Chris。 咁啊，上个礼拜放咗礼拜假咧，实在好 rejuvenate 嘅，即系我真系觉得。 点解咧？ 人系需要有一时系休息一下，系为咗要走更一长嘅路。休息完之后呢，大家精神状态好咗。 唔系喎，我病喎、 啊。咁大镬，点解呢？ 我放假，我放假仲辛苦过平时。 例如呢，俾人放电。 又要俾人放电去囉。靠小朋友由朝到晚，系咪先啊？ 去旅行。好啊你，系啊。 去旅行但冇工人啊嘛，自己搞掂由朝到晚咁样，系囉。所以返到嚟都即係返工，就係当下即係放松下。 去咗边啊？ 唔系返工囉。返工我当 去旅行去咗边、 哦？假期啊，假期去咗新加坡。 新加坡，嗯，去到咧，小朋友系咪好多地方可以走走趯趯，所以俾人放电放得好犀利咧？ 其实小朋友走走趯趯其一啦，同埋因为缠住你噶嘛，见到你喺度啦，系咪先啊？冇错啦，跟住又晨早起身啦，系咯。 你嗰边系印度嘅， 但系冇啊， 唔系星嘅。 Sorry， 但系冇啊，姐姐煮早餐啦，一起身就俾人嘈住啦。 系咯，就系嗰只。 跟住又嘈住去食饭啦， 一路到夜晚咯。 海南鸡饭啊，又系。 必食噶啦，但我觉得而家即系其实好多嘢香港食到咧，啲香港仲好食。 系咪？其实我真系觉得香港地如果讲食嘢咧， 系咯，无敌嘅香港。 即系你真系夹硬去食一啲所谓即系好地道嗰啲嘢咧，即系都系搵个机会俾人惨嘅，其实。 系啦，即系除咗你话 咩 pepper crab 嗰啲咧，都系 佢啲 crab 咯， 胡椒炒蟹。 咪系咯，即系我但系香港其实你话食唔食到都食到嘅，再唔系买只靓蟹翻嚟自己炒得啦，又系嗰啲酱系咪先啊？ 啲 酱 我 俾得起钱咧，香港咧咩嘢食到嘅？ 即系喺嗰边又好兴。 新加坡會抬啲醬翻嚟 嘅，係咯，同埋喺啲露天嘅地方食啦，一路食一路就喺度，即係出曬汗啊，濕曬咁樣。 即係新加坡最出名就係啲有蓋好似把遮咁嘅大排檔嘛， 係 咯， 就係嗰啲咯，係靚嘢嚟。 不過都開心嘅，係咯，即係去一啲即係啲主題公園啦嚇，咁嗰啲都啲小朋友而家見到佢哋大個咗啲咧，咁佢可以玩到嗰啲主題公園入面嗰啲遊戲啊，可以享受到同埋識得去 知道你唔得 點樣一齊去玩咧嚇， 到到你攰嘅啫又， 有啲真係幾得人驚嘅喎，啲小朋友大小朋友咧就哇即係樂此不疲嘅喎。 地震嗰個模擬嗰個 studio 啊？ 啊，嗰、那個係邊度 嘅？ 有啊，去咗啊。 咪一個模擬咩地震咁嘅？ 模擬地震我就冇乜印象喎、啊，但我就好印象好深刻咧，就係嗰個 Transformer 嘅係啦，嗰、那個類似一個 3D 嘅一個點講咧 ，4D 啊，都 4D 啦，即係嗰個係啦係啦，嗰、那個好正啊！ 有咩新加坡而家？ 有，好正啊！系啊， 咁、okay, 死我！你真系我成， 但系重点系乜嘢啦？重点咧就系分享一下经验啦，就系一定要咧，如果啲人多嘅时候咧，要买一啲佢哋嗰啲 Universal Express 啊，即系 fast ticket 咯，即系好似 基本上你所有啲人排到傻都好啦，你买去即刻就入到玩，玩完之后咧个小朋友话、哎、玩多次，你即刻又可以玩多次，咁呢个真系悭翻好， 贵几多 啦？时间 贵几多啦？ 贵多两倍到啦， 即系几多至到多？ 即系譬如话，如果张飞。张飞本身系咧40-50蚊嘅，咁你俾多80蚊咯。 即系 个 another 嘅80蚊， 俾多80蚊系啦。咁啊就变咗你就可以唔使排队啦。但你计翻条数，老实实你唔会飞过去啊，其他嗰啲钱都睇到啦，系咪先啊？你又唔会成日做翻去噶嘛？ 玩过，我都唔舍得买个 fast。 系咪啊？你玩过一次，玩过一次咁一日就 玩 晒所有嘢啦嘛。 因为你个 transformer 真系呕噶，我一定会呕噶。 我小朋友我玩4次啊， 系啊， 都翻晒嚟啦，系咪先？ 你仲企得翻起身啊？后屘系嘛？ 诶，梗系绝对 OK 啊！真系。 其实好劲噶，有啲科技嗬。 系啊， 系、 哎、 啊，你知道嗰个 transformer 啊， 所以我答唔到嘴，我唔知其实。 佢系呢个车其实唔喐啦，但系佢咧系， 其实架车系有喐、 哦，即系 佢喐咧，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嗰啲， 系啦、啊，即系上即系会上上落落，你感觉上你自己咧就系话 喐緊嘅，甚至你可以係有一個效果，就係由一個高樓嘅最高嘅地方一嘢跌到去最底，跟住個 Bumblebee 就跳出嚟救翻你，係最後嗰一秒鐘，千軍一發，係啦， 我真係眯咗眼，真係唔知 係咪啊？即係佢個效果做到好真實嘅。咁當然你玩多幾次就開始就會冇咗嗰種感覺啦。但第一次玩嘅時候，即係目不暇給咧，係真係幾鬼係咯，即係好 impress 嘅，好 impress。 佢哋個個都話要玩 Transformer 噶嘛， 你都好似好心驚豔咁啊！好， 我試過一次唔知係玩跳樓機咪就係，我唔知，我以為係，唉，所算唔知邊度添。即係佢話係一個鬼屋咁啦，咁我入去啦，坐喺度喎。原来咧佢系咚由四楼跌落去地下咯。 哦，即系真系跌嘅。 系真系跌噶。 有样嘢咧，我都想要赞一赞佢咧，就系、是、其实佢入边有好多 roller coaster 啦。 嗯。 但系佢居然有一个咧系专登咧系设计俾好细嘅小朋友，所以变咗我个女女咧连三岁松啲咧已经可以玩到，而系嗰、那个。都幾快嘅，一樣有即係又去到好高啊，跌落嚟啲嘢，基本上有齊曬，不過 迷 你版嘅，係啦， 即係唔會話好。 佢入邊有好幾個 roller coaster 嘅，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俾啲小朋友，我個女啊，我個女啊，三歲半嗰日玩咗八次， 好抵啊！ 佢真係放你， 真係好中意啊！哇，喺度玩你見到即係啲小朋友三歲嘅已經開始感受嗰啲咁嘅速度啊，即係嗰啲一路玩嘅時候個樣係啊，真係好似好 high 咁樣好搞笑啦，係啊！ 我 俾影相咋， 好似好 enjoy 咁嘅樣， 個人嘅， 俾人放電都放得好 enjoy 啊！ 係 上個禮拜六，我同阿 Donna 又去俾人放電喎。 係咩？冇啊！ 你覺得冇放電？ 放血添啊！你放 得放血有幾放血啊？ 咩？我哋煮嘢食啫嘛。 我哋邊有放血啫？我哋解凍啫嘛。 你飽到我夜晚都食唔落嘢啊！ 呢樣嘢真 係好食，食到即係你唔停得口，真係飽到。 一禮拜落，我哋拍咗兩集，四個人煮咗四樣嘢。 哦 ，OK。 哇，真係好好食！禮拜四真係 OK。 同埋一煮咧，佢好難煮兩煮噶嘛， 係咪啊？ 佢通常都係煮一碟，而嗰一碟咧、 哦、 就可能真係 咁啊 係嚇現場嘅人食。咁啊，可能有啲人中意食呢樣，有啲人中意食嗰樣啦。咁 全部煮啲係西啊、中啊啲咁樣。 中啊有西， 可以講得㗎係咪？ 講得，嗰樣都得啦。 快必就快慢必嘅有一集系， 吓、 啊、哦， 真系好好笑嗰集，真系笑到肚乱。 你知我一日笑得最搞笑就系，唔知一讲开乜讲人形蜈蚣， 咩系人？系喂， 你知咩叫人形蜈蚣？ 系人形蜈蚣，我都唔知讲乜、 啊。我梗系知。 你唔觉得我冇笑咩？唔知讲乜咩嚟噶？ 完全知啊！ 你 Google 下啦，系啊。 蜈蚣系点样噶？ 咪一条嘢好多脚咯。 啊！啲腳係點樣樣㗎？ 咪叉開只腳咁 咯。係啦，即係蜈蚣基本上就好多節嘅。 係咯， 每一節咧有兩隻腳動出嚟嘅。 係啊。 OK， 如果你想象下咩叫人形蜈蚣咧，就是、一個人烏低身，咁係咪有兩隻腳咯？ 嗯。 咁烏低身咗， 烏低身同埋企起身都係兩隻腳㗎啦。 係、啊，即係串我嚇。即係如果係有兩個人，或者有一堆人冚唪唥頭對住 pat pat， 頭對住 pat pat， 咁連埋一齊，咪好似一條蜈蚣咁咯。 好难 visualize 到嘅，你 Google 啦， 唔系你唔好似排队咁。 同埋呢个咧，呢个系有仲带咗少少三四级嗰啲重口味喺度噶， 系系系， 哦，好似 LEGO 嗰啲咁啊，砌埋一齐啊 ，LEGO 点会重口味啫？ 算啦算啦吓， 唔系咁啊，砌一个， 哇，你将 LEGO 都好重口味，你嘅即系思想咧， 即系咪凹凸凹凸？ 你想象力系，你可以咁想象啦， 系 啊 ，OK OK， 凹凸凹凸，系啦系啦， 系咪咁样？ 可以咁讲， 咁啊，基本上嗰日煮咗好多嘢食啦，咁啊， 我未讲，快啲煮上海雲吞， 哦， 廿幾三十隻啊！ 哇，下次我都想去食你嗰啲嘢。 冇㗎，你知唔知即係拍嗰時已經食曬㗎啦，留唔到俾 crew 食啊，好慘啊！ 喂，啲雞翼先至慘啊，真係，即係佢開頭叫做整嘅時候啦，你又發覺喂死啊，知唔知食唔食得曬？但係發覺真係斬開曬雞翼，即係一隻雞翼可以斬開兩邊。 你又跳到講到邊個啦？你未講阿曼？ 咁頭先講咯，食唔夠。 阿曼都係雞翼啊嘛，因為。 哦、OK， 咁嗰啲梗系咁 嘅。哇，佢嗰个劲啊，龙，我成日都噏唔到，龙川凤翼啊。 龙川凤翼。 龙川凤翼。 嗯。 阿 Chris， 你即刻谂起咩啊？ 我谂唔到啊，好似即系将啲嘢笃埋一齐噶嘛。龙川凤翼，龙系咩龙咩嚟噶？ 你唔会谂咗龙川出嚟噶？ 唔会。 哦，即系一条龙啊嘛，你谂到系咪啊？ 系啊。 佢就系将个佢好劲，佢将个鸡翼咧啲骨咧去咗咯，跟住变咗个袋咁咯，跟住让嘢入去咯。 养鸡肉我知道，但系龙川凤翼嘅名点样嚟先？即系同 我真系唔鬼知道。 养鸡肉咯，咁即 系。真系养鸡肉咯。 佢、okay. 用啲猪肉碎养鸡肉咯。 O K。 同埋里边有大嚿嘅薯仔。 系啊，有大嚿嘅薯仔吓。点解要系大嚿嘅薯仔咧？咁啊，请各位留意啦。 眼眼佢 嗰一集。咁另外咧，另外一集就系 Alex BB 同埋阿 Lester BB 喎。 哇！呢、這個真係肯定 癲曬啊！啲真係。 哇！呢集一出咧，我肯定又要唔知破幾多，即係嗰啲 hit rate 啦。 我真係唔識講啊！即係嗰兩個人咧，係淨 鋪張相， 鋪張相都幾千㗎。 係咯。 系无聊聊一张相咁一个眼神咁嗰度有几千个 like 啦， 嘻嘻嗰度有， 嘻嘻嗰度有几千个 like 啦。 佢哋系咪即系好自然地咁样就会流露出呢一种咁样？ 佢两个好似好有 惺惺相惜，嘻嘻咁样嘅。 sweet 嘅佢哋其实都 OK， 系咪啊？ 真系 OK， 默契咯，有两个。 系啊，咁啊 Alex 整咗啲鸡翼啦，咁嗰个叫金多宝鸡翼。 我唔知佢点嚟嘅咩？ 我真系唔系，我真系未食过咁脆嘅鸡翼，系脆得好离谱。佢炸嘅方法嚇，佢唔係用炸粉啊，用咩咧就賣個關子。但係佢脆到嘅程度咧，燒太賺嘅。 係咯，係咯聲嘅食到。 咁犀利！ 佢仲要將一個雞翼咪兩支骨嘅，佢真係開邊咯。咁所以你攞住一嚿咧，你唔使咧就手污糟咧，又要掹雞翼啊，又要成啊嘛。 finger food 係一個好嘅 finger food， 擺落口啜，攣翻條骨出嚟就咁得啦。 哦、 即基本上嗰都系两磅鸡翼冚烂斩开晒， 好好细心嘅呢样做法。 即就系一路炸咧，一路啲人就埋嚟偷食咯。 系一路炸一路冇，一路炸一路冇，一路炸一路冇，跟住好啦，炸完啦，谂住转头过去影相啦，食啦，哎呀，原来已经冇咗半啦。 O K， 系咯，几离谱啊！呢人真系。 仲有啲咩好嘢？ 仲有菠萝炒鸡柳啦， 香蕉菠萝鸡 吓，香蕉 菠 萝 啫，香芒啊， 香芒吓，系啊，我觉得菠萝同芒果系一样嘢嚟嘅，大佬。咁呢样嘢有几好食咧？咁咪系即系本来录完啦，拍完啦，成个节目完咗啦。咁仲有啲厨余，即系唔系厨余啦，即系可能我整得太多啦，即系一次嘅准备唔实，即系准备得太多材料，就一次个整唔晒。咁咧，但系咧，阿万必啊、快必啊，同埋阿刘墉咧， 唔系刘 墉。嗱，你我已经改到口啦，系嘛？ 刘家雄， 刘家雄咧就喺入边喺度录网上最大档咯。咁咧。佢哋一發覺唔掂，真係太好食，咁於是咧，佢哋整，即係佢入去錄影之前咧，出嚟就俾啲整埋曬咧，最後嗰啲剩翻係 我整㗎，佢哋專門嚟出去做節目。 你知唔知佢哋跟住佢做 promo 都想冚唪唥介紹我哋節目，介紹我哋啲相㗎，介紹我哋啲嘢食㗎，跟住好多人係好流口水㗎，咁啊有咩咧？ 見到 Lester 流口水啫，唔係見到佢碟嘢。 但 係真係好神奇喎 ，Lester 我都覺得，因為咧我係問佢話你整唔整嘢，佢唔識喎，就有雜菜啫喎，同埋公仔麵咯咁。我話咁你好難， 即 係 其實 佢 困你咯， 係啦， 其實困你。 唔係我即係打俾佢媽咯，我即係問佢媽，我話喂阿仔有冇煮？佢話煮過一次芒果布甸咯，中意嗰陣時。原來佢話有加正糖嘅喎。 哦。 男仔可以有一 芒果布甸 好 似用煮嚟形容。 係啊，好似我都。 我淨係記得佢煮整過香芒芒果布甸咁樣咯， 但係嗰個芒果雞柳食得嘅喎， 得啊，仲要跟住咧，我話咁可以整咩啊？不如你提議下啦咁，香芒雞柳啦咁樣。我話點解？佢話因為我中意食啊，我想去第時咧學識咗之後咧翻嚟煮俾我食啊嘛咁喎。 但係佢真係一個執行力好高嘅人咯。 但係去到咧自動波就煮啦，自己糖鹽又識得醃嗰個雞啦，跟住又識得切嘢啦，哇！跟住咧最叻係。就是做咗一个芡汁添， 嗯， 即系佢份量系精准到咧，唔系呢个落咗一茶匙啦，够啦，呢度要落啲乜嘢，我摆啱啱好， 全部做晒功课， 但系唔重口味噶，佢糖都系得嗰一茶匙仔咁样咯，开个芡 吓，因为佢见到阿 Alex 咧整鸡翼嘅时候，哇，佢落好多油，因为嗰啲鸡翼咧真系要半煎炸嘅，如果唔系咧又唔脆嘅啲嘢， 用晒一支油啊嗰日， 吓，因为半煎炸真系用咗支油嗰日。犀利啦佢啊！咁咧真系想睇嘅话，留意咧听日咧迷迷政治厨房啦吓。好啦，咁啊今日讲正题咯。今日第一单大新闻系咩咧？咁啊有冇片睇？ 有啊， 自由行。 好。 呢个政策咧，系有针对性嘅，就系针对一啲职业嘅水货客。但系我哋都知道咧。在这个政策生效之后仍然会有不少的香港人从事水货活动的。咁因此呢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这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是会继续而且会加大力度打击所有的水货活动。这个政策的改变呢是不影响过去已经发了嘅1000多盒嘅簽注嘅，咁所以呢、這個新嘅政策 它的成效呢是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完全呢是顯現的。過去一段時間呢，由於香港承受能力的問題，特區政府呢十分關注，所以在去年的六月份呢，特區政府呢向中央政府呢是提出取消一簽多行簽主的政策，改為呢用這個一周一行來到替代的。 好，今天頭條新聞就應該是每一個人都在說，就是 周周行， 是啊，一簽多行變成周周行，你的爛劇，你的爛劇進步了我頒個獎給你啊。好啊，對周周行有什麼意見呢？兩位阿 Chris。 是我啊，其實都是暫時都未知的，直接聽到的感覺呢，其實就是即係都政府真係回應咗囉，可以話係一啲民憤囉。 政府回應咗。 政府囉，你話兩地邊個政府。 成功爭取係咪你意思 係。我唔敢話係咪成功爭取嘅，但係呢個中間係好容易俾人聯想到係有一定嘅關係嘅。at least 呢就係話你而家見到已經好多好多民憤喺唔同嘅，即係唔同嘅範疇民間係即係燒到火頭㗎嘛。at least 呢似乎呢就佢哋就呢一樣嘢呢就係即係打算做一啲嘢。Before it's too late， 啊，即係就啲嘢做啲嘢，就希望咧就係話，嘿 ，before 呢個火即係燒得太旺之前咧，咁就將佢去啊，即係話淋一淋。 唔係，六百多半年前已經開始同中央要求啦。 呢啲佢講啫，即係佢講你又信咩？係咪？ 地區幹事啊，游小姐咧 咩啊？ 你係咪地區幹事啊？你個 title 係咪叫地區幹事啊？ 唔 係， 社區主任。 社區 冇一個字送啫。 區字咯， OK， 社區主任 嗰個歐字嚟嘅， 你點睇啊？你點睇啊？ 佢歡迎啊，我歡迎呢樣嘢啊，真係。好似我今日見到 Facebook 啲人已經有啲相 compare 啦，係咪啊？即刻已經少咗人落嚟香港，即係屯門啊、元朗啊啲影相啦，已經開始。 但你覺唔覺得佢真係會令到就係話，即係本地嘅水貨客，即係香港人嘅水貨客會係增加？係 咯，一六嚿水啊！ 即係呢樣嘢， 港產嘅水貨客， 佢鴨啫。因為我自己咁樣睇呢個問題嘅核心係在於你呢個政策出咗台之後，究竟嗰區嘅居民係咪真正感受得到嗰度會少咗人？例如係咩呢？如果我住屯門嘅，我禮拜六日去市中心食晏嘅時候，會唔會等位移咗？會唔會咁多俾啲車去碌只腳？又或者你見唔見到咁多人喺價真斬門口買牙膏？呢啲係最實際。 唔係，但係你覺得嗱，自然啲光復行動之後會唔會有啲改善咗先？ 你要睇你嘅，即係你 立刻好啊， 有冇啊？立刻好完全唔係一個嗱，呢樣。 我話個情況有冇立刻好啊？ 你如果要好嘢，好情況係有立刻好嘅，但個立刻好係在於啲人成功爭取，或者有抗爭過後，啲人真係開始厭惡咗嚟香港啦。定還是中國的經濟數據倒退，令到啲人唔再在香港買水貨翻大陸賣呢？我諗呢樣嘢暫時嚟講咧，真係好不得而知喎。 我又唔會覺得佢嗰個經濟，因為呢個水貨咧，可能喺一啲民生嘅個層面嚟講咧，其實係一定嘅需求噶嘛。 奶粉咯， 係啦，啲 necessity 嘅必需品，基本上你唔會因為一啲即係經濟啊嗰啲，可能影響到澳門啫。但你話影響到我哋香港咧，我覺得機會又唔係咁大。 嗱，整體嚟計咧，真係過咗中農曆年之後咧，屯門啊真係冇咁多人嘅，坦白講。 可能真係令到咧一啲即係本來想嚟嗰啲人咧，係有個戒心。 即係炒嘅事俾人哋係落。 係啦。 炒得最旺嘅咧，就係即係臨過年前啲人真係落嚟辦年貨嗰轉，你又真係覺得係即係水泄不通得好緊要嘅。 我覺得咧，即係起碼喺大陸嗰啲嘅一啲媒體上邊咧，整或啲網民上邊咧，即係。佢有一個咁樣嘅一個叫做一個 consensus， 即係大家會有感覺咧，就係話你嚟到香港，唔單止係話唔係我哋淨係講嗰啲反水貨客啦，而係講緊一般嘅香港人，而家似乎都唔歡迎一啲內地嘅遊客。呢樣嘢唔係淨淨係你去到一啲，就算你去到啲平時啲遊客區啊，或者係即係街道都好啦，你見到香港人對於內地人咧係唔係太友善嘅啊？你昨日都見到有一個唔知咩選舉啦，即係選舉本身嘅公信力，即係我哋擺埋一邊先，即係應該都唔係好有公信力㗎啦。但係話香港係排第四， 是最不友善的一个第六定四第四都是头几名啦，即是不友善的城市咯，可能即是这个变成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possession 啦。 咁啊，多能你咁讲得出？头五名喺边度？ 唔记得我真系。 其实全部大城市嚟噶，咩纽约啊、伦敦啊、巴黎呢啲咁啊。 Exactly。喂，我想问一下，如果有个选举又或者有个调查，喺你身边嘅全部都系你要超英赶美嘅大城市嘅话，你应该觉得自豪自卑咧？你1000%系觉得自豪啦，你明唔明啊？噏紧系同样一个选择，噏紧系同样一个选举。同樣咁嘅準則去評定一樣嘢， 你淨 係 輸俾巴黎啫。 你輸俾巴黎，輸俾紐約有乜所謂啊？喂，如果你話你喺身邊嘅，一係就剛果共和國，或者就約翰內斯堡，一係就廣州，或者就天津。嗯、喂，你唔醜我醜啦，大佬。當你身邊嘅係嘛？即係譬如你一個選美，你隔離嘅冚唪唥都係一啲哇喺阿袁詠儀啊，又或者係李嘉欣啊、李美鳳啊。 嗱，翻翻嚟先嗱，我想講翻咧，就係話即係。嗰、那個呢、這個呢、這個選舉咯，我想講整體上內地人咧對於香港一個城市啊，即係話對內地遊客嘅一種不友善嘅態度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咧今次呢個一周一行咧，其實我可能都會加劇呢方面嘅諗法喎。你見到佢哋個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是、話，哇咁唔公平嘅、 哦， 針對 嗰度咯， 因為呢個完全針對深圳嘅嘛， 整翻個一。周周行俾你香港人， 因為佢話嗱，1000多人其實淨係得香港深圳先 apply 啫，由2009年到而家。即係講緊都六年啦，係咪？即係而呢啲咁樣，即係對香港民生最大影響嗰班水貨客，亦都似乎咧就係嚟自呢度為主嘅， 係 咪先啊？因為其他嗰啲嚟香港自由行係遊嚟玩嘅啫，但係又成日都喺湖南啊或者係北京飛落嚟香港買嘢，就呢樣嘢唔係太過 make sense 啦。 佢哋唔會即係走出兩 係咯係咯係咯，變咗而但係而家呢班人咧就肯定對於香港， 你都係深圳人落嚟，跟住再上去散貨嘅啫。 冇錯，咁佢哋肯定對更加不滿咯。 咁但 係 咪即係同樣解釋 咯？已經有 news 啦， 解釋一個現象就係即係全世界嘅好多旅客嘅大城市咧，都係有相同仇視的。即係仇視旅客嘅一個普遍現象， 或者換咗個説話講啦，即係呢啲大城市都係有被遊客某個程度騷擾到佢哋嘅生活啊，即係程度多少嘅問題。OK， 當然佢哋政府如果做得好嘅，呢啲咁嘅騷擾嘅地方咧，就可以即係話或者減少啦，或者係遊客區嗰邊比較明顯啲啦。但係唔好話你同佢住嘅地方啊，普通嗰啲住宅區啊。即係以為而家屯門有啲 residential 嗰啲，佢啲生活受影響嘛，咁變咗呢樣嘢可能我喺外國係咪會都有咧？我諗有類似嘅，但可能冇香港咁明顯咯。 咁即係 so far 我真係未見過外國嘅傳媒會報道就係話，因為紐約又或者因為巴黎仇視旅客，於是呢個榜呢個排名。 其實佢仇視旅客係咪專係指中國人㗎？个旅客嘅意思， 我相信喺香港个 不友善啊，即系好简单。譬如你哋去巴黎玩过，你知巴黎如果喺街度你问路啊， 英文系问唔通， 系咯，你问英文啲人串串共咁样噶嘛。咁呢个都可以 interpret， 即系话当佢系一种对于游客不友善嘅态度啦。 系咯， 呢个都可以咁理解啦。 我都试过去法国咧，俾人扣留咗喺海关几个钟， 系咪啊？ 因为你讲唔清， 唔系我冇签 visa。 咁係你嘅問題啫、 哦。但係佢又唔即係雞同 你揸 上 BNO 所以冇簽證。 係啊係啊，點知啊？唔係嗰時讀緊書，咁咪唔知戇居居，咁咪諗住同 中國護照 一齊去 唔使簽 visa 嘅。係啊，跟住就去，跟住就拉咗去房咯。跟住雞同鴨講之後咧，算啦，走啦咁樣咯，放咗我走咯，放行咗。 哦 ，OK， 嗱，咁我想追問呢個問題喎，你覺得？真係喺香港走水貨嘅人，究竟佢哋會唔會少落嚟即係少咗落嚟香港呢？ 因為呢、這 個，因為呢個政 策，周周行 係。 咁 佢真係冇得落嚟啊嘛，係咯。 好啦，如果嗰個唔係，即係嗰個唔係大陸居民，嗰個香港人咧， 去邊啊？咪即係咩啊？ 即係如果嗰個水貨客係香港人咧？ 中國人都可能會照做嘅，即係 帶翻上去咯，係咪啊？你意思 係啦。咁如果出咗呢，即係呢個政策出咗台之後，所謂叫水貨客係真係冇減少到，究竟香港應該實行啲咩措施去避免呢、這個即係所謂帶水貨影響到當地居民嘅生活咧？即係我相信係冇，我相信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 OK。 我覺得香港如果本身做開水貨嘅，可能咧， 可唔可以申請個 business 嘅簽證？ 應該就唔需要添啦嚇。咁但係其實咧，就即係我諗佢哋都會照做嘅。但係而家我哋唔係睇呢樣嘢啊嘛，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公唔公平啊嘛。香港人做水貨，總之法律可以容許，咪可以做咯，冇問題㗎。 係咪先啊？而家 point 唔係呢樣嘢，而家 point 就係話，喂，你太多人入嚟啦，我哋承受唔到咁解啫。咁如果做呢樣嘢真係學佢話齋，係可以每年減少，譬如講緊唔知400万人次定係300几万人次。咁都相對嚟講都好犀利㗎啦，唔知由16000減落去， 街就冇咁逼先， 減咗差唔多1/3，咁啊變咗整體嘅影響咪可以減低咯。而家講呢樣嘢啫嘛，都係有人嚟㗎，都係一樣嚟買嘢㗎，都係歡迎佢哋㗎，係咪先啊？但問題而家將嗰個 overall 個 impact 個 loading 而家有啲少頂唔住咁解啫，係 咯， 你減輕啲咪？ 呢個禮拜一變咗7， 可能會好啲咯，係咯。但會唔會因為咁樣咧，而係將 loading 冇改變？因為咧，我哋多咗香港人。以前系做第二啲嘢嘅，哎，而家我唔做呢个行业咯，或者系做水货搵得到更加多钱嘅，咁呢样嘢系咪会发生呢？咁样我自己就存疑嘅。 但如果600蚊就真系会发生嘅。 睇我睇嗰期有啲咩嘢真系会俾人走啦？你话走奶粉啊，走嗰啲，讲真，其实而家嗰啲风险好大噶嘛。你俾600蚊， 罚3000系咯， 罚坐监都似啊分钟。如果你系 repeat 嚟做，系咯。咁變咗，其實計埋條數，我又未必覺得啲人真係會挺而走險咯。除非嗰期有樣嘢又唔係犯法嘅，但係咧又可以有好大嘅水位嘅，譬如話咩 iPhone 700咁樣呢啲，嗰期咧可能多啲人做都唔定嘅，我諗。 哇！嗰啲就職業人做噶啦，就唔係一般師奶做噶啦。 佢嗰啲買搬屋啊嘛，師奶。 唔係，我見過喺搭火車咧去頭等個艙，跟住一個男人咧，佢無啦即係。交收啊，唔知系咪？佢抽起两个裤脚咧，系捆晒啲电话喺只脚度噶。跟住我望咧，跟住望咩啊？咁样即系咁样咯。 恐怖！ 即系耷低头就走啦，即系即系 影响啊！你佢跑快， 哇！你想我死啊？佢一睇就知。 报警啦喂！我唔知佢。 你系社区主任嚟噶嘛？ 呢 个惊佢噶。 系5-6年前啦，已经。 即系唔知系电话、电话定系炸药都唔定噶喎，嗰啲啫。 电话嚟嘅 Nokia 嚟嘅，嗰时成脚捆住嗰条裤好阔噶，裙咁样噶。 咁都好明显都俾人捉到啦， 即系要好专业先至做运电话咯。一般师奶600蚊都系运两罐奶、3罐奶粉嘅啫。 转头翻嚟听一听我版本嘅 WhatsApp。